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坐完飞机，坐轮船，戴上口罩，保安全，依法处理，某某烦，疫情防控，别嫌烦。哎，这首定场诗呢，首先感谢一下咱们聊天室里热心听众阿俊师傅，他的原创我适当的给改了一下。聊天室在哪儿？肯定有听众啊，一听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北京新闻广播读报节目，聊天室是那么个意思，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那上头不单说可以听广播节目，各频率都成，还呀能够啊到这个那上头专门给话里话外开的这个聊天室里，大伙是热闹啊，跟这儿多亲多近，广交朋友。正是防疫还得经常讲，警惕意识要加强，未来道路还很长，管好大叔和大娘。哎，这是外地的事儿啊，不是我们家楼下的，但是差不多属于二大爷和二奶奶那种情况。说到这些这个具体的人和事儿之前呢，多说一句啊，这是这段时间看到这个疫情，咱说实话，部分某种程度上说有一定的反复，而且在很多地方，不只是南京，不止张家界，也不只是郑州啊，都发生了这个或多或少的病例，包括北京。怎么看这个事情？个人啊，两句话跟大家一块儿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事到如今，说这个疫情打去年到现在没有消停，哎，这是事实啊。你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可以理解，我也不乐意。但是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还在，病毒就是没走。哎，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就得从观念上提高一定的认识了。那我之前老说，别老是啊一到那个开会的时候就问人家专家多咱能够摘口罩啊。那么您作为新闻媒体记者，您这个防控意识，恕我直言啊，不是找后账啊，哪说哪了，是不是得画个问号呢？说这个疫情这个病毒啊很狡猾，哎，无孔不入，逮哪哪钻。但是咱们有防控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咱天天说，见天说，怎么说啊，有些同志听着也不嫌烦呢，打多咱开始哟，怎么老提这个呀，立心读报天天说这个，他不嫌烦吗？ 啊，你看看，这怨我了，怪我当时说的少，怪我当时没太坚持原则。嗯，我做检讨。这个这话是带着点这个北京人啊念秧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啊，咱就说啊，谁都可能会有点情绪，我也不能例外。但是呢，咱们要是讲道理来说呢，我这儿两句话，哎，咱们呢以后是不是考虑考虑对这个防疫这个事情不要只当成任务去完成，不是说不当成任务去完成，那不对。上级组织上派下来的活任务，那你能不完成吗？当成任务去完成，但是不要只当任务去完成，而是啊，当做一种习惯去养成。哎，这个只当任务去完成呢也没错啊，也没毛病，但是你要记住啊，他要是只当任务完成，那就意味着这任务你甭管多子有完成一天没有，有没有上级也是啊，安排下去说立新这个活这项工作这个任务你倒是说一说，现在讲话都是闭环啊，闭环对吧，哪年哪月多在这事儿你能干完，您还别给我们这么说，跟领导能这么说吗？啊，看吧，嗯，反正这个这活反正我抓紧啊，抓紧的话呢看看这个是中秋啊，啊不是十一，哎不是，嗨，看看就抓紧啊，我这紧赶慢赶年底啊，看看明年春节或者是到了明年夏天，这个天一热呀，祭鸟出来，哎啊，这个兴许大概有可能差不多能给您办个反正是七七八八八九不离十吧。领导说你把这活拿个你拿回来吧。你别干了啊，我找别人吧，是不是啊，我找朱琴吧。您这不靠谱啊，您这个到底多的能干完呢？一般来说都直接要求两星期行不行，再快点一周七天行不行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下达的任务。这个没毛病啊，这是对的，包括现在咱们说了各地啊加强这个防控。管得严了，这都应该，这绝对都是应该的。这您听清楚啊，我说了，这都是应该的，我可没说这不应该。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件事儿，刚才我说了，他闭环呢，他肯定有完成那一天呢。对，完成了吗？完成了。完成的好吗？好。疫情呢，压下去了。病例呢清零了，人家大科学家都说哟，想做研究啊都没病例啦，话音刚落没俩星期吧，病例就送来了啊，对了，好几十例呢，你瞧，就说这事儿。所以说呢，哎，工作做完了，工作您这项做完了，还有下一项，没有说这您可着这一档的事儿吃一辈子，不可能，还有别的事儿呢。这么着的话呢，哎，这个哎，拿得起这就得放得下。你看工作上讲究这个吗？新的任务拿得起，过去完成的工作放得下，这一放下，哎，您是觉得踏实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叫结项了，可是呢德尔塔他不干呢，这病毒他不按着咱的指挥棒转呢。对呀，您这儿闭环了啊，他那儿没有，你瞧。所以我说呀，作为任务短期之内啊，咱们加强各方面的严管严控，这是对的。哎，长期来说细水长流，这件事儿啊就不能算完，是 国家没说这事儿算完，卫健委啊，人家这个疾控那边都没说。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甭管是干部还是群众，这个心眼儿里头，小心思里头，多多少少的有那么点儿啊，这就差不太多了，行了，可以了。哎，有些地方你看，包括谁没外地俩仨俩亲戚啊，来北京都跟我说，嗨，我们那儿啊早就不戴口罩了。我们那个地方，哎呀，你放心，没得死亲。哎，我们那个地方风水宝地。您这宝地在哪儿啊？天府之贵，你看天府之贵。哦啊，不是那儿，不是那儿啊，也甭说是哪儿，咱就说这个事儿。哎，问题确实出现在，比方说一些零星的开始有的这个病例，啊，人这个是保洁呀，是哪儿的啊？啊，还有串门的，呵，串门大妈，打扬州，好家伙，哎，你还别说啊，不是打南京告奔扬州，哎，过去大诗人杜牧，杜老爷子，唐朝的，呵，人家这啊名篇佳句儿。这说了，烟花三月下扬州，许许不许？许，让不让？让啊。他打南京去了。嗯，哈，哎呀，咱就说啊，不是说这大叔大妈怎么怎么着，绝对没别的意思啊，咱就有一说一，哪说哪了。最容易受到病毒侵袭的这个年龄段，为什么呢？他上年岁了，多多少少都有点慢性病。我说这话没错吧？这是一句啊贴心的话吧？你瞧，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打观念上而论呢，个人观察，包括很多聊天室的听众朋友参与，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是不是也是这波人？哎，他觉得，哎呀，这个你看看是不是啊，咱们这个防范这么严实，他对于外界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啊，其实信息也不少。你看搁立新这儿，他要但凡盯着啊，盯着这读报听听一个来月，他还真不至于摘口罩，他还真不至于打南京去扬州。哦，这是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没听读报啊。不是不是，跟这没关系，不是没听读报，就是他没有提高认识。人民网一篇评论，不顾疫情的风控，结果他被拘了。嗯，警钟还得长鸣啊，本来真是不必要啊。哎呦，非想着，哎呀，不行，我得打南京去扬州。哦啊，你看他有这事儿吗？是不是啊？他就是那个人，南京那边这个区域封控了，啊，结果他去了，不是他走了，也不是打哪儿走的，啊，也不是打哪个卡子过去的，嗯，结果去扬州了，他带着呢，随身携带呢。嚯，这家伙，哎呀，饭店、商场、诊所、农贸市场，哦，农贸市场，哎，棋牌室。一般来说啊，尤其这棋牌室，说真心话，没别的意思啊，这个太平年月您该玩玩您的，但是要在这疫情这个环境下头，要我说，棋牌室这种地方最坑人。为什么？您出去扫听扫听，调查调查，了解了解。但凡是棋牌室，一般来说多数建在地下室，本来这通风就不是太通畅，通风条件就不是太好。啊，再加上嚯，大叔大妈跟里面搓麻将啊，好家伙， 左手搓麻将啊，右手搓脚，哎， 哈， 哎呀，打出一手五香麻将， 呵。 那位说：“别说了啊，别说了啊，要吐了。”就说这事儿吗？所以人这人民网这篇言论说了，你说这个啊，置禁令于不顾，破坏疫情防控大局，最终坑了扬州人，也害了他自己呀。咱说啊，一码说一码，有病踏踏实实咱给治病，这个没毛病。但是您要犯了法，这是防疫这边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您这要是犯了法，那这可就是啊，这个是吧，包的人该升堂问案，那这个也少不了。所以我说呀，不是吓唬谁，当然你这个严格执法啊，咱们这个是刚性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但是呢，仅靠这个我认为是不够的啊，这个他这个意识的这个建立啊，他这个说实话啊，你看这个是大妈呀，是大娘啊，大叔啊，大爷之类的啊，咱就别拘束啊岁数，年轻人也有啊。但是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是出现在这个啊社会这面上，但是防控这块，咱就说管理部门同志们，特别是领导，不能放松警惕。所以说失，什么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这意思。你那儿稍微放松一点儿，到了下头，到基层，那口子那可就不小了啊。所以啊，咱就说啊，简短截说，先是把一些要紧的事情托付一下。那说这个有病例的单位、街道、乡镇，这个原则上，那个就不能出北京了啊。这阶段，哎，大伙儿这个多受累啊。另外呢，在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包括我们，哎，简单说吧，最近最好就别出去了啊，最好就别去看舅舅了。啊，最好就不要去田父子贵看舅舅了。嗯，这也不是说的是谁啊，中高风险地区。那么进京呢，进京这是严控的，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进出京的旅游说了，这个现阶段啊，暂停旅行社啊，包括那线上那个旅游的企业，出入境团队旅游这没有啊。另外呢，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哎，这也是强调了。还有一件事儿，这个事情我认为相比这旅游要求更刚需更迫切。旅游您多咱都可以去呀，是不是啊，消停了踏实了再说嘛，看病等不了啊。说了啊，严格筛查风险地区是来京就医，医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关口，而且呢不去又不行，你瞧立新啊。那位说您最近又去医院给大夫裹乱了，可说呢怎么了，嗨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哎啊，对了，肌肉疲劳，哎，嗨，行了，抓紧啊！再说来京参加会议培训，啊，这个要往常来说，这个也不少，啊，北京嘛，很多的什么会展呢、培训之类的，那太多了，很丰富。但是呢，说了严格的要求，防控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性、聚集性的风险。开会呀、啊，什么培训呐、啊，参加个论坛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听个讲座，那不一帮人都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啊？好几千人，啊，又都戴着口罩呢，这你确定吗？你 你保准吗？对，哎，就这个事儿。再一个啊，咱们说生活环境来讲，加强消毒啊，但是呢，人家消防那边提醒了，这消毒咱得科学安全啊，没有那么消毒的哟。啊，老奶奶跟家里头想，哟，孩子拿着这个酒精啊，75度的，是吧？哟，这个给老头喝也不合适，哟，使不得那个。好家伙，喝了之后直接就进急诊室了。啊，那怎么办呢？消毒跟家里头啊，扬吧扬吧吧，扬吧扬吧啊，扬扬啊，那个洋洋洒洒嘛，是不是啊？哎，这必须的啊，这些个地方都得有啊，都啊，尤其是容易产生病菌的，嗯，垃圾啊，那地方病菌多啊，哪儿啊？哎，撒到厨房吧，哎，啊，好家伙，呵，点火做饭，噗，又给消防队这添一笔业务，嗨。没有多好，所以就说呀，哎，心闻一口清啊，这是锄禾，哎呀，千呼万唤呐，啊，这个殷切的期盼呐，赶紧说吧。北京各火车站说了，进站旅客查验健康码，黄码红码是不得进站。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了，严防疫情输入，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湖南张家界18名公职人员防疫不力被追责。现在啊，美国那边也注意了啊，纽约市说了，打这个下个月起，餐厅这些个公共场所启用接种疫苗证明。在纽约到饭馆吃饭去，早晨起来想着来碗豆汁儿，两根油条啊，弄俩包子，再来个茶鸡蛋，嗯，纽约也有这套，哎，就这套吗？不行，到了门口伙计拦住了，哎，我说大爷，你等一会儿，嗯，请你出示这个接种疫苗的证明，不然的话你这个早点恐怕是吃不了了。嗯，你看看啊，这伙计是打山东过去的。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亿例，韩国首次报告2例德尔塔加毒株病例。什么您呢？就说他这劲头比那德尔塔还大，这叫德尔塔加啊啊！他又长能耐了啊！你看，说了啊，北京啊，这跟大伙都有关系。人行横道机动车如果不礼让行人，罚款200。这是北京的新规定，尤其各位司机师傅啊，您注意啊，人行横道机动车礼让行人，就这个规矩在上海早就有了。所以你要在上海过人行道什么什么之类的，行人特踏实。为什么呢？这还真是应了那个侯先生那句话，知道他不敢撞你，嗯，有探头。哎，对，不是撞，就是他不让他，哎，这个毛病不好，得改过来。眼下正是旅游季，劝您最好先别去。世界虽然特别大，但是也得守规矩啊。这个人民网这么一篇文章就说了啊，就不有那么句话吗？在网上啊，老有人说世界那么大。哟，世界那么大，我们想去瞅瞅。世界那么大，我们想去搂搂。嗯，咱们出去搂世界吧。哎，你等会儿吧。就说了啊，自助游、探险游这些个，这种新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喜欢这个旅游项目，呵，兴起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出游当中感受咱不走寻常路的乐趣是，但是您这不走寻常路啊，嘿嘿，它也麻烦。为什么呢？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景区，寻常路吗？什么旅行社旅游团带的路线，打着小旗儿的那个，不去，哎呀，太俗了啊，从后山爬上去啊，后山那悬崖峭壁咱爬上去，好家伙，结果呢，轻则还不能说轻，这也不轻，就说吧，导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历史人文风貌受到损害，再严重的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有啊有啊，有这个事儿啊，呵，放飞自我去了。有，告诉您说啊，这个咱们国家这法律其实是有明文规定的啊，但是有人呢他就不学习啊，他连听他连读报他都不听。旅游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文物保护法，这都有明确规定，向游客警示未开放场所禁止进入的区域，不得损坏文物，这都是红线。哎，你看看这个，你要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产生的风险，也不只是说啊这破坏了文物，这就很严重了，或者是丧失生命，那这也是很严重的啊。也有哎呀给自身的健康造成损害的，不信您到医院啊，有那骨科的那个康复健身房，那个不是健身的地方，但是那儿呵全是哎呦呵各种的这个什么跑马的，什么徒步穿越的，呵哎呀爬山的，拿高上树的，呵这家伙哎呦各种的峭壁攀岩的这个爱好者啊，都是一瘸一拐拄着拐到那儿去交流经验。哎呀，哈哈哈哈，你不冒这险多好啊，可说呢，是不是？探险探险本身您听见了没有，探的就是险，但是人家探险，人家京剧里头探险那都是有原因的。哦，是啊，你看探险吗，是不是啊？ 这风是又是他 这个那谁啊，那谁文良，文良啊，你给我站住。哎，干嘛呀，人家要走，我紧着拦啊，再坐会儿。这文良就是他着急，你看他这一听京剧来了，他就认为哎这行，到点了，走，别去呀，别提前散场啊，咱们是不是好容易你买张票对吧，再待会儿还有一出呢，是吗？啊，还有你看这个闯龙潭入虎穴，这是探险吗？哎，窦尔敦探险记。嗯，还有啊，嚯，比这个更险呐，是吗？啊， 走不之外那里有天 真是啊，立心跟听众想一块儿去了。刚才有听众在聊天室里说了嘛，哎，你看包大人就去了，他话音刚落，哎，包大人黄泉路上探险记还好吗？为什么我说是先待会儿别着急走呢？因为现在啊，他那个我这个读报节目后头这时间稍微宽裕一点啊，比过去呵这广告都淤了，跟这扎堆儿，哦，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儿。当然听众可能觉得嫌这广告多，但是您想广告多了我们多挣钱啊。哦，广告少了呢有时间啊。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哎，嘿嘿嘿，抓紧时间再给各位多念的两句。今儿事儿多啊，今儿事儿多。哎，首先啊，这是这个谁呀，新华每日电讯说的，北京全面升级防控措施。你瞧啊，原则上取消八月份在京举办大型会展活动。你瞧瞧，是吧，这大事儿，你看必须的吗？北京日报说，北京市的交通场站啊，防控是全面的升级。你瞧瞧，日报，北京日报又说了啊，这个部分公共场所测温扫码措施落实不严，社会面常态化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嗯，这方面有关部门得加强，一个是引导、劝说、监督和检查。哎，您要加强了，您上头这一闸勒住了，下头哎这就严格的多了啊。这个是这个理儿，是吧。啊，北京青年报说，打今儿起北京部分地铁站高峰时段限流，也是因为防控怕人太多扎堆儿啊。那么另外呢，北青报说了，刚才那码事啊，北京市217个路口电子警察抓拍不礼让行人。你看看啊，我还说少了，审核无误之后要200罚款，还得记三分。你看看，是吧。啊，北京日报又说，这个全国多个部门发布最新疫情防控举措，中高风险地区暂停跨城公交出租车顺风车业务。哎，大伙儿都得啊加强这个意识。当然您戴口罩那我认为是应该的，包括立新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少出门啊，咱不聚集，这也是必须的啊。这个还是现在啊，咱们这个都踏踏实实啊。你看看，相信啊，这德尔塔啊，说起来这个很狂，到最后呢，哎，他一样是得失败啊，对吧，树立信心就行了。行，那就这么着吧，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各位明儿见喽。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Sento di morire,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